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一57集。霍夫人不屑一顾地看着夏侯师尊，他此刻就是要激怒他，就是要让他这么痛苦。他要告诉他，今天谁才是这场游戏的赢家。窗外突然传来夏侯云城的大叫声：慕容雪，我看你们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这12星宿阵法是你们破不了的，到时候只会万箭穿心而死。现在只要你乖乖把云荒剑交给我们，我答应放你一条生路，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了。云荒剑！夏侯始祖几乎是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了这3个字。这把剑简直是他一生的魔杖，当初他曾为了这把剑而失去了他最爱的女人，现如今在他最寥若无助的时候又听到了这3个字，像是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一般。在雄霸一世的时候，以为什么都可以拥有，老来却要遭受亲人的背叛，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他一生都以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无论用什么方法手段去夺得别人的东西都是对的，就是赢家，因为这就是江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可如今报应落在自己头上，他似乎才明白这种痛苦是无法言说的，但他之前一直未曾体会过。年轻气盛的时候，一味只知道雄霸天下，千方百计地去算计别人，现如今却反而落入小人之手，而且还是一个女人。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霍夫人似乎已经看透了他的心事，冷冷地说着，这话宛如一股冷风从窗外吹来。他摇摇头，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就此认输，无论如何他都要紧咬牙关撑下去，他一定要杀了这个贱人，还有外面那两个不孝子。却将要回来的夏侯云香和夏侯云迪一进院子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住了，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妙娟连忙赶来对他们说，你们先退下吧，你的哥哥们正在对付闯入夏侯家的敌人呢。夏侯云香疑惑地看着他们所说的那些闯入的敌人，怎么浮云公主和梦蝶嫂嫂也在里面，而且为首挥舞着剑的那个人又是谁，为何他的相貌如此神俊，就像天神下凡一般。他此刻邪智的目光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夏侯云香幼小的心灵，让他再也无法自拔。夏侯云香不解地问妙娟，嫂嫂，怎么梦蝶嫂嫂也在里面，大哥二哥为什么要派人放箭射杀他们呀？云迪，你别多问了，这些是大人的事。夏侯云香咬着嘴唇看着战况，一颗少女的心被慕容雪所牵动着，本来想上前去劝住大哥等人放箭，可又看到自己端在手中的碗，才想到自己是送药来给爹爹的。云香， 爹的房门怎么打开了？夏侯云迪突然大叫，二人推门进去，里面霍夫人大吃一惊。夏侯云迪看着屋内的霍夫人和小何，也颇为吃惊，惊讶地叫：霍夫人！躺在床上的夏侯世宗见是夏侯云迪，连忙颤抖着用尽全力大叫：云迪，快杀了这个女人！夏侯云迪虽然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眼前的父亲挣扎着用手指着这个女人喊，必定是这个女人对父亲做了什么。夏侯云迪向来不怎么喜欢这个霍夫人，也明白她不是什么好人，没多想拔出腰间的刀就向那霍夫人身上砍去。刀还没落，却被那小何用马鞭给一边挡住了。小何，杀了这蠢小子！霍夫人连忙吩咐小何。小何点点头，毫不犹豫地朝夏侯云迪动手。夏侯云迪边抵挡着小何手下的狠招，边对夏侯云香说：云香，快带爹离开。夏侯云香点点头，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扶起躺在床上的父亲就走。不明情况的夏侯云香一边扶住夏侯世宗仓皇而逃，一边向外面两位哥哥高声求救： 大哥，二哥，快来救救我们！ 站在外面迎战的夏侯云城和夏侯云烈见到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夏侯世宗，早就吓了一跳。那夏侯云城哪有胆量去迎接夏侯世宗此刻愤怒的目光？他心里想着，这下夏侯世宗非杀了他不可。霍夫人紧跟着从房内跑了出来，用手指着夏侯世宗对夏侯云城说： 云城，快杀了他！ 夏侯云城不由吓得退却一步，心里虽然知道此刻夏侯世宗根本无力与自己对抗，但仍旧不由被平日怕他的毛病给吓住了。霍夫人见状，连忙破口大骂： 你这个窝囊废！ 一旁的北明秋红似乎已经洞悉了整件事情，刚才受到夏侯云烈的讥讽，此刻也冷冷一笑，对他兄弟二人说： 哼，怎么，要不要我帮忙啊？ 夏侯云烈自知他在嘲笑自己，连忙握紧拳头对夏侯云城说： 哥哥，事已至此，干脆杀了干净。 不行啊， 真要对养育自己的父亲动手，夏侯云城还是有些犹豫了。夏侯云烈冷冷地在他耳边又说： 今天你不杀他，他招他必定会杀死你。 这番恶毒的话一说出来，不仅吓住了夏侯世宗和夏侯云香，更吓住了困在十二星宿阵内的慕容雪。眼前的这个人真的就是当年那个要杀了他的父亲吗？在他的世界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恨自己的男人，如同一场从未完结过的噩梦，冰冷的、绝望的、黑暗的，毫无半点温暖。混乱中，夏侯世宗和慕容雪的目光终于交集在一块儿。夏侯世宗还是没有勇气去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倒吸一口气，面对两个儿子要杀他的危机，竟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慕容雪，心里默默地说着： 想，真想。 自从他躺在里面听到有人在用荧光剑的事，就一直在想那个男人还有后裔吗？是来找他报仇的吗？会不会就是那个孩子，他曾经的儿子夏侯雪？如今四目相对，心里百感交集，那种感觉不言而喻。他不禁从他的目光中看出来， 他就是当年的夏侯雪，那双孤傲的像狼一样永不屈服的眼睛，而且他长得太像云幻了，他已经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四目相对，刀光剑影之中，夏侯世宗突然鼓足力气，冲慕容雪大喊：雪儿，先死而后生，乾坤倒转。夏侯云长瞪大了眼睛看着父亲，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冲着十二星宿里的人大喊。慕容雪听到夏侯世宗的话，突然明白过来，然后一剑挥了过去，大家都被他手中的剑气给震退一旁。北冥秋红也霎时好奇，不知他要做什么。突然十二星宿内的慕容雪举剑飞向身边的石柱灯柱，修长的腿一脚将身边的一座灯柱踢开。夏侯云烈吃惊地看着他，他在干什么？云峰也大叫：糟了糟了，他怎么自己去触动那些机关？石洞又要被打开了，我们又得掉下去了。果然他们脚下的六块铁块开始向四周缩回，但还没等他们掉下去，慕容雪就已经提剑飞身跳入洞内。只在一瞬之间，那被打开一半的洞府又突然给活生生地停住了。只见那慕容雪宛如利剑一般再度冲了出来，与此同时洞府上的行洗机关再度被启动，那些流动着的行宿突然发出一阵阵光芒照射在他身上。那些光却也不似之前洞内的杀人光束，而是太阳的反射光芒。只见那些被反射的光居然直射进那些石质的灯柱内，24条光束打在24个移动着的灯柱内，本来还在移动的阵法居然停了下来。庄上间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切，被这微妙的阵法给设计折服了。原来十二星宿阵法和洞内的星宿机关是合二为一的。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说：阵法被破了。夏侯云城神色恍然地摇头说：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做到？破阵之法只有我爹才知道。慕容雪收回手中云荒剑，淡淡一笑说：哼，刚才夏侯家主已经将破阵之法告诉我了，先死而后生就是让我再度进入星系洞内，乾坤倒转无非就是把解除星系机关的秘诀倒过来，口诀也就是刚才的成列敌乡变成相敌列成，这样一来从里面射出的星系光芒就会反过来变成从外面射出，不同的是它只是一个反光体，所以破解十二星宿阵法必须借助光芒，太阳、月亮或者烛火的光芒，当这些被折射的光柱打在灯柱的洞内就可以停止灯柱移动，这样一来十二个星宿阵法就不攻自破了。听慕容雪这么说，夏侯云烈知道是夏侯世宗暗中帮助了慕容雪，夏侯世宗居然帮助外人，看来他杀自己的心已起，再拖下去不会有半一半，心想此刻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便毫不犹豫地拔出手中的剑，一剑刺向了身边的夏侯世宗。却不料在离夏侯世宗半寸的地方硬生生停住了，原来慕容雪飞速地出手，把他手中的云荒剑硬生生地挡在了夏侯云烈的剑阁上，使他那一剑再无法刺入。夏侯云烈拼尽全身力气还想再做挣扎，无奈被慕容雪挡住的剑居然丝毫未动。慕容雪突然握紧手中的云荒剑，一剑向他挥去， 那夏侯赢脸哪受得住这云皇剑的威力，早被远远地震了出去，啪的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墙上，口吐鲜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慕容雪摇摇头，可惜你父亲这么疼爱你们，连最得意的机关破解之法都是你们的名字，你们却如此对他。话毕已经转头看向另一边的夏侯云城，夏侯云城自知自己是逃不过了，连忙再三退步。妙娟突然挡在前面对慕容雪说，纵使他有千般错，也求你不要杀他。慕容雪不屑地冷冷一笑，一掌打向那挡在身前的妙娟。只见那夏侯云城被这掌力震得老远，一头撞到地上，挣扎着爬不起来。那妙娟被吓得闭上了眼睛，但却感觉自己全身毫无痛处，才知道刚才慕容雪那一掌是隔山打牛，并未伤及自己。他不配我杀，慕容雪说完收起手中掌力。此刻的夏侯世宗心怀感激地看着他，他万万没想到最后救了他性命的人居然会是慕容雪。慕容雪虽然嘴上不说，但夏侯世宗也明白，他打伤了夏侯云城和夏侯云岭是为了防止这两个孽畜继续为非作歹。夏侯世宗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雪儿，以前是我对不起你，如果你觉得对不起我，就请忘记我的存在。慕容雪依旧那么冷酷，淡淡地说，刚才夏侯世宗肯在危机关头说出破阵之法救了他们，现在就当是回报他吧。不过他不会承认他这个父亲，更不会承认自己是夏侯家的人。见慕容雪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夏侯世宗缩到嘴边的话又颤抖地收了回去。他知道慕容雪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认他这个父亲，如同他从一开始不打算认他这个孩子一样，现在他想说对不起，想说补救的话，可是他们却已经走远了，也明白这个孩子心里受了太多苦，是自己对不起他。现如今他不想与夏侯家有任何关系，也不想让外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只能点点头答应他，或许这是他唯一能为他做的了。霍夫人见夏侯世宗和慕容雪似乎认识一般，慕容雪虽然出手相助，但又拒人于千里之外，两人的关系令霍夫人颇为费解。但无论如何，他此时明白一点，那就是他和北冥青红现在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心想那夏侯世宗中了毒，现在武功尽失，已经形如一个废人，实在无惧怕之忧。但那慕容雪武功高强，又有叶金红和浮云宫的人帮忙，再加上他手上那把绝世云荒神剑，实在令人心忧。他妩媚的一笑，然后看了看一旁的北冥秋红说，哼哼，北冥大人，我们可不是来看别人家事的，你的剑还在那慕容雪手中呢。叶金红突然站出来说，霍夫人，你何必在此挑拨是非呢？霍夫人呵呵一笑，然后看着眼前的叶金红淡淡地说，哼，他们兄弟俩的仇恨又岂是我挑拨得起的？敢问叶姑娘，这狼月将可是我带人去灭的，那无双弓可是我带人去杀的，他们之间本来就有着血海深仇，

第18集，叶琳琅和云荒四老见状也飞身跟了出去。那霍庄主正要带领人马追出去，却被霍夫人一手拦住。他冷冷一笑，然后对他说：哼，先收拾夏侯家的烂摊子再说。霍庄主点点头，哈哈一笑，哈哈，好，我早就想要取夏侯氏宗的人头了。说完手中一柄龙形单刀，便要往那夏侯氏宗的身上砍去。突然秦柯一剑挡住他，说：霍庄主，你这么做未免趁人之危了。秦柯，你可别忘了夏侯家已先想吞并你们浮云宫，你又何苦出来阻拦？秦柯摇摇头，虽然如此，但大丈夫行事应该光明磊落。你想那夏侯家主现在已无缚鸡之力，你又怎能乘人之危，岂不让江湖人耻笑？哼，什么江湖道义，我先杀了这狗贼再说。不可。见秦客一再阻拦，霍夫人突然站起来说道：秦少侠，我知道你们浮云宫乃是侠义之事，但你可想过那夏侯云烈对浮云宫的所作所为，试问你能忍受吗？他这种人连自己的岳父妻子尚且不曾放过，今日你饶了他们性命，他日他们又会如何对你？秦柯握住手中的剑，冷冷地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夏侯云烈，想起他对师父师妹的所作所为，咬牙道：夏侯云烈所作所为对不起我师父师妹，更对不起浮云宫，这样的人自当以死谢罪。可是今日倘若我让你们对夏侯家不利，岂不是如同夏侯家欺夺我浮云宫一般吗？听秦客如此说，一旁虚弱无力的夏侯氏宗不由在心底暗自佩服，没想到他一个江湖晚辈居然能说出这番话来，真是江湖人才辈出啊。这浮云宫内居然有这么一位令人敬佩的侠士。虽然秦柯只是浮云宫的一名弟子，但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佩服。试问这样的英雄人物江湖又有几人？霍夫人不屑地看着秦柯说：哼，这就是江湖，是非恩怨本来就无从说清，你又何必逞英雄？连峰看着虎视眈眈的霍庄主，又看看因中毒而虚弱无力的师父庄上剑，连忙拉了拉秦客的衣袖，小声对他说：秦师兄，我们不要再管别人的事情了，他们夏侯家对我们浮云宫不仁不义，我们又何必帮他们呢？秦客摇摇头：三师弟，侠者大义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江湖有江湖的道义，身为武林中人，倘若个个都做无义之辈，我们学武又是为何？还不是和那些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败类无义。师父，我不想做那样的人，你不是时常教导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尽力而为，不愧对天地良心吗？庄上剑用手压制住胸口上隐隐作痛的毒气，点点头看着秦柯说：柯二，你说的对，你做的对，为师活了这么大半辈子，总是把侠义人道放在嘴边，却未曾真正尽力而为过，现如今不由觉得惭愧。倘若这个世界这个江湖人人都只为了自己，个个都要变成利欲熏心的杀人魔头，天下又如何有清流可言？浮云宫祖训当以天下大义为己任，宁将名利视为浮云，其实争不争天下第一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一个真正的侠士。秦柯点点头：弟子谨遵师父教诲。看着此刻站在眼前的大弟子秦柯，庄上剑依稀找到了曾经初入江湖的那个自己， 然而是什么把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一路走来，其实他已经忘了来时路，被利欲熏昏了头脑，一心想让自己成为天下盟主，早已经忘记了浮云宫建立的初衷。人心真的如师父浮云道人所说的那样，会随着江湖而变，会随着周遭环境际遇而变。庄上剑依稀记得，当时当他成为浮云宫第27代公主之前，他的师父浮云隐道人曾经对他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上剑，你可知道江湖是什么？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你要做什么样的人，现在就必须选择好。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坚持，因为慢慢的你就会融入江湖之中，渐渐的杀的人多了，也就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想法，淡忘了什么是道义，淡忘了什么是活着的本意。不要对自己说那是随波逐流，自己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身为一个真正的武林人士，连死都不怕，又岂会随着江湖而改变自己呢？为师希望你现在是这样，以后也要有这样的勇气，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武林之士。 他装上剑已过花甲之年，才真正明白浮云道人当时所言，如今想来不由百感交集。一生有做错过事，一生有过许多悔恨，但如今已不复当年，他应该学会放下。他应该明白名利于我如浮云，人生匆匆也不过是浮云走马，仅此而已。霍夫人见秦科如此执意要帮夏侯家出头，心想自己的计划恐怕不能得手，但他们总有离开的一天，到时候再攻打夏侯家也不迟。他嘴角淡淡一笑，然后看着秦科说： 好，今日就给秦少侠一个面子。 秦科见霍夫人如此果断地答应，也为之感谢，抱拳行礼以示诚意。就在此刻，那受了重伤的夏侯云岭自知自己九死一生，居然毫不支持地跪地向庄梦蝶求情：娘子，你就看在我们昔日夫妻之情，姑且饶我一命吧。秦柯举起手中七尺清风剑，指点那夏侯云烈的喉头说：夏侯云烈，你的所作所为就算死1000次也不足以偿还梦蝶。夏侯云烈哽咽着看向一旁的庄梦蝶，一副哀怨的样子： 娘子，娘子，救我。 那庄梦蝶忍住心中的痛看着他，没想到这无情无义的人现在居然会如此恬不知耻地跪地哀求自己，昔日种种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然而这些都不能抚平他受辱的创伤，倘若他不是生在江湖，也不会被他利用，倘若他只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女子，又怎么会遇到他这个恶魔？这一切难道都是命中注定的劫难？他已经不是清白之身，已经无法从头，自始至终他只是被江湖权势愚弄的一颗棋子，又哪来的真情真爱？想到这儿，眼里的泪又禁不住一颗颗滚落下来，紧咬着一双颤抖的朱唇，再也无言。秦柯见到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师妹今日居然如此伤心，心中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痛了起来。都是他的错， 倘若不是因为他，事情也不会发展成这样。狗贼，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害孟杰了。青柯说完，已经一剑刺向了那夏侯云烈胸口。庄上剑突然开口叫住了他：“青师兄。”青柯摇摇头看着他：“孟杰。”庄孟杰双眼含泪，心死如灯面，悠悠地说：“饶了他吧，是我命苦，一切都只能怪我自己命苦。”站在一旁的元丰终于忍不住大叫道：“ 小师妹，你不能心软啊！” 庄尚剑忍住心底的泪，看着庄梦蝶：“这孩子太善良，像他母亲一样，是不应该身在这江湖之中的呀。这江湖的恩怨与他何干呢？为何非要让他来承受这么多的痛苦？”夏侯云烈早料到庄梦蝶会心软，连忙跪地走向他说：“谢谢娘子，谢谢娘子不杀之恩。”就在大家都不防备的时候，他突然一个起身，用腰间的匕首挟持住了庄梦蝶，然后冲着大家喊：“让开，你们统统给我让开。”庄尚剑被这突然的变故给吓住了，连忙冲着夏侯云烈大叫：“ 你想干什么？快放开蝶儿！ 快放开梦蝶！ 快放了我小师妹！” 秦柯和元芳异口同声地大叫着。夏侯云烈哈哈大笑叫道：“ 哈哈，我是不会输的。庄尚剑，你不先看到你女儿死，就乖乖地交出浮云宫执掌密令，把浮云宫传位于我。” 庄尚剑咬牙摇摇头：“ 畜生，我是不会把执掌密令交给你的，也绝不会让你做浮云宫的公主，继续祸害苍生。” 夏侯云烈收紧了手中匕首，庄梦蝶剑上顿时流出一抹鲜血来。早就被夏侯云烈气得半死的夏侯世宗愤怒地看着他大骂：“ 你这个孽障，难道还不知悔改吗？” 夏侯云迪云香也在一旁恳求他放人，然而此刻的夏侯云烈眼中已经没有别人，他明白自己的命运都记在这儿，输赢就在此一搏。庄梦蝶伤心地对夏侯云烈说：“ 夏侯云烈，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的，你这辈子都休想成为浮云宫的公主。” 你说什么？夏侯云烈大惊，只觉那庄梦蝶已有求死之心，心中不由有些慌乱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传来嗖的一声鸣叫，只见众人抬头观望，竟是一只七彩的烟火燃烧在蔚蓝的天空上。就在夏侯云烈也忍不住抬头去看的时候，他握住匕首的手突然感觉虎口一阵剧痛，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男人已经靠近了他，以出奇快的动作将庄梦蝶从他手里夺走。只听那匕首咣当掉落的声音，那人已经夺过秦柯手中的剑，一剑刺在了夏侯云烈的胸口。夏侯云烈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得那么突然，但临死之前他仍旧做着最后的挣扎，只因为他还不曾知道这个对他下手的人是谁。 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 看着他如同一条干渴的鱼在地上垂死挣扎，那人低着头冷冷地说：“ 我叫天龙，像你这样的败类人人得而诛之。” 夏侯云烈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最终倒地身亡。秦柯看着此人大喜：“ 天龙使者。” 天龙把手中的庄梦蝶交给他说：“ 家人还给你。庄上剑连忙上前对天龙使者行礼说， 多谢天龙使者救命之恩。 天龙使者看着庄梦蝶说，梦蝶小姐天生善良，乱谁也不忍心见死不救。庄梦蝶咽泪轻声说， 梦蝶，梦蝶谢过天龙使者。 天龙使者哈哈一笑，然后说， 哈哈， 梦蝶小姐，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上天既然叫我救了你，就是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再有轻生的念头啊。庄梦蝶感激地点点头，心想正如天龙使者所言，冥冥中苍天还是对他有所眷顾的，起码他又一次捡回了这条命来，既然死不了便唯有好好的活着。天龙使者看了看浮云宫的人，又转过头去看了看夏侯氏宗说，夏侯家主，你身为名利不择手段，现如今也恶果自偿了吧，我想不用我动手你也活不了多久了。夏侯氏宗听他这话不解地问， 难道你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天龙使者冷冷一笑，哼，报仇，你的确是我的仇人，但现在我却不想杀你，因为我要用你剩余的时间来反省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为曾经犯下的错误而忏悔。 你难道是那云荒帝国的人？ 天龙使者点点头，我来本是为了了结20多年前的恩怨，在云荒重复的时候用你的血来祭拜云荒死去的子民们，但如今我不想杀你，因为我看到了上天的安排，我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坏的人终有报应，只不过是迟早罢了。夏侯始终几经颤抖的瘫倒在地，气喘吁吁地看着天龙使者，呆呆地点了点头， 我愿用余下的时间来做忏悔，忏悔20多年前对云皇帝国的所作所为。 其实夏侯始宗会突然间这么说，不仅仅是在于他心中确实感到了愧疚，更在于对慕容雪以德报怨的感动。他在这一刻才突然发现，一个坏人当你做再多坏事都不会觉得坏，因为他本身已经无可救药，所以他不会感觉到他做的事是错的。而现在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的时候，突然间内心舒坦了许多，毕竟他还不是坏到无可救药，倘若还能用余下的生命为前尘过往做出弥补，他是心甘情愿感激万分的。天龙使者叹了口气，心中想，杀了眼前的这个罪人如此容易，但怎么也洗涤不了他一生罪恶，而云荒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复活，倘若能让一个罪人真正明白自己的罪恶，且为此而忏悔而自责，这或许比要了他的命更令人畅快。以命抵命的江湖，有时候人命是最贱的。夏侯世宗，你儿子夏侯云城企图弑父夺位，你要我帮你杀了他吗？夏侯世宗摇了摇头，痛惜地看着一旁面色吓得铁青的夏侯云城，淡淡地说， 我本身就是个罪人，又如何有资格去怪别人对我犯下的罪呢？无论如何他仍旧是我的儿子啊。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辉煌，拥挤的陌生的人在游荡，谁和谁交换孤单，夜太长梦太多，爱更迷乱，我愿像月面的王，你的爱缓缓地把我环绕，温热了我的眼光，如果你握紧我的心脏，握紧我的抵抗，我是否不被刺伤，如果我卸下我的心房，卸下我的武装，爱是否没有无常， 色彩，我不容易压住你像深蓝色的大海。 曾给我的信赖，See me fly。